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06集，一物降一物。冬至本来不是这么刻薄的人，但看见林轩就难免想起那天的事。幸好那几个日本人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剩下的也都被抓起来了。听说有一个还被关二爷威吓得不轻，精神出了点问题。恶人有恶报，总算让他稍感安慰。钟于一的身影在楼梯口闪现，像是正要往下面走。冬至眼前一亮，喊住他：“ 老钟！” 毫不意外，钟于一仿佛梦游。直到冬至追上去拍他的肩膀，他才停住回头，一脸没睡醒的表情。 老钟，你是不是不跟我们一起去西北？ 这次去的人多，还有两位局长带队，我就不去了。 冬至用上毕生卖萌的功力。 那你能不能帮我照顾几天猫咪啊？嗯， 你养猫了？ 路上捡的，我明天出门估计很长时间没能回来，你就放你办公室就行，每天倒一碗猫粮，它自己会吃的。 可是我怕忘了。 我可以帮忙啊。 林轩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冒出来了。 你好，我是林轩，二目成林，尔雅曰臂大六寸谓之轩，就是那个轩。不知朋友怎么称呼啊？ 哦，钟于一。 钟于一还是那副爱搭不理、有气无力的表情，伸手跟他握了一下。 冬至，我可以找个手下帮你养猫的，保证回来之后肥肥胖胖、油光水滑。 不用了，我可以找我朋友帮忙，再不济的话我可以送宠物店寄养。 那多麻烦，我一个电话人很快就来。 我可以帮忙。 冬至揽过钟于一的肩膀。 老钟，我就知道你够义气，晚上我请你吃饭。 吃肠粉吧。 给你点十条，吃五条，剩下五条摆着看。 林轩不甘被冷落，硬是插话进来。 我知道附近有家肠粉店不错，我来请。 你刚才说你叫什么？ 林轩面色一僵，冬至暗爽。但林轩修养还不错，面不改色地说：“ 林轩，二目成林，王字旁宣传的宣。 你不是尔雅里的宣吗？ 那只是解释我名字的来历。 那你名字的来历到底是什么？” 林轩已经快要没办法保持脸上的笑容了。特管局怎么还会有这样的奇葩？他怕自己再说下去，就要忍不住动手揍人了。 我还有事儿，先行一步，你们聊。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。 钟于一望向林轩的背影还很迷茫， 这人怎么说走就走，还没解释清楚呢，太没礼貌了。 冬至再也忍不住，直接哈哈大笑起来，心中的郁气一扫而空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隔天一大早，把猫托付给钟于一，冬至就与其他人一起踏上前往西北的旅程。众人的身上又是刀又是剑，很难带上飞机。这次行程比较急，也来不及办手续走特别渠道，只好托运，这还是特许了的。这是大家头一回集体出行参加培训。上一次二组虽然也下了幕，可那充其量只能称作为开胃菜。如果不是刘清波我行我素，估计连那一点波折都不会有。这次则不一样，龙申与宋志存两位副局长的亲自带队，让众人嗅出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。加上昨天被告诫的那一番话，大家面色如常，但多半昨夜都没有睡好。很多人一上飞机就开始闭目养神，或者呼呼大睡了。由于请神过度消耗精神，冬至遵从龙申所说，这两天都没有用符， 除了练习几趟吐纳，就是练剑。平时有事没事在寝室里悬腕练字的效果终于出来了。就像昨天对林轩出手，完完全全是下意识的举动，速度反应力比他刚练那会儿不知道要提高了多少。冬至还沉浸在昨天出手实践应敌的喜悦里，手腕自然而然地又模拟了几遍挽剑花的动作，倒不像别人那样对前方充满了忐忑。他旁边坐的顾美人见冬至一直转动手腕，忍不住道： 你手腕拉伤了？ 不是，我在练习挽剑。 他看到顾美人眼下淡淡的青黑。 你昨晚没睡好吗？哎呀，别担心，有龙局和宋局在呢。 我倒不是很担心我自己，我只担心到时候拖累了你们，毕竟我也只会以音色唬人。 你忘了我们上次模拟训练之后吴局说的话了吗？单人能力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团队配合，而且这次有日本人给我们去打头阵，说不定他们早就给我们扫清障碍了，我们一过去轻轻松松直接把人放倒，坐享其成。 冬至手一挥，神采飞扬，连漂亮的眼睛里都闪着光。顾美人自己虽然只把冬至当朋友，可免不了会想 他以后的女朋友和老婆，天天对着这么一个人，还不得宝贝似的拢在怀里，天天宠着。 飞机的机翼穿过重云冲向云霄，短暂的阴霾之后，视野迎来了开阔的云海，大片大片的云朵镶上金边，如同佛光一般。顾美人头一回坐飞机，想跟冬至换到靠窗的座位去欣赏风景，但他转头一看，对方却已经歪在椅子上睡着了。冬至的睡眠质量向来不错，哪怕是在飞机上，闭上眼睛之后就万事不知了。一觉醒来，飞机还在飞行，冬至浑身懒懒的不想动，顺势伸了个懒腰，手伸到一半却感觉有些不对劲，自己身上多了条毯子，邻座的同伴好像也变了。他扭头一看，吓了一跳。 啊，龙爵。 龙深正在看书，冬至揉了揉眼睛。 怎么是您？美人呢？ 他想换座位，我就跟他换了。 刚才我睡着的时候，没做什么不雅的举动吧？ 龙深终于抬头看了他一眼。 说梦话算吗？ 嗯？我说什么了？ 说了食物，还有 什么？ 龙深见他一脸愣愣的没回过神，忍不住笑了笑。 逗你的，还没到地方，再睡会儿吧。 怎么能这样，害我虚惊一场。 冬至愤愤不平，敢怒不敢言，只好把气出在毯子上，用力在毯子上一拉，直接把半边脸盖住。龙神没在意，低头继续看书，等合上书本扭头一看，对方早就又睡过去了，毯子滑落膝盖，快掉到地上去了。 真是没心没肺。 龙神摇摇头，伸手一拉，将毯子给他重新盖好。从首都到银川的飞行时间并不长，2个小时足矣。除了龙深和宋志存，其他人还是头一回踏上这座西北的千年古城。不过他们并没有在市区内多逗留，一行人在机场外上了前来接他们的大巴车，直接就前往西北方向。除了司机之外，车上还有一个年轻人。等他们一一坐定，年轻人笑着说： 欢迎各位领导来到银川，我是西北分局驻银川办事处的叶成，大家叫我小叶就行了，这次由我带领你们前往目的地。 关于西北分局，冬至从看潮生那里听过一桩异闻，据说当年银川和西安在争西北分局的驻地，后来两边各派出一名资历最老能力最强的大佬做代表，西安胜出，所以成了分局，银川只好委屈成为办事处。不过现在都提倡干部年轻化，银川这边反倒是叶城这样的年轻人占了多数，缺点则是他们处理突发状况没有经验， 像这次的事情凶险莫测，他们无法独立完成，只能两位副局长亲自带队过来。叶城谈不上多么英俊好看，但他一张娃娃脸，笑容也很有感染力。顾美人忍不住小声对冬至道： 冬至，他笑起来很像你啊。 我们俩长得不像啊。 冬至左看右看，没看出他们两人哪里相似。顾美人淡笑不语，相似的不是外貌。顾美人每次情绪低落的时候，一看见冬至笑，就觉得生活还是挺美好的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